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1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思念。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周一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交流各位咨询的一些问题。周六周日的节目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情感的故事和文章。今天周六，要和大家分享怎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是情侣还是夫妻，他们的年龄一般都是男方比女方大一些。电视剧《小丈夫》用生活喜剧的方式探讨了关于姐弟恋的话题。那么在你看来，姐弟恋的成功率高吗？姐弟恋又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又有着怎样的优势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 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是姐弟恋，我感觉我们就算成功了吧，但是男生稍微小一点的话就不怎么会疼人，然后不怎么去包容自己，还真女人肯定会很受委屈的。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关于话题，在你看来姐弟恋的成功率高吗？姐弟恋存在什么问题？又有着怎样的优势？给出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成长君的网友。小梦和她现在的男友是姐弟恋，她比男友大3岁。他们通过微信摇一摇结识，或许是因为两人都还未尝过恋爱的滋味，没过多久就在一起了。那时小梦大3，她的男友大1。毕竟学校是一个相对纯洁的环境，就像他们说的，年龄不是问题。 两人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差距而产生什么障碍，相处很融洽。时间很快来到了小梦毕业，她的男友大二，准备上大三。小梦的工作就在学校所在的城市，所以他们如愿没有沦为异地恋，所以他们平时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少。在相对纯净的校园里，我们总是会稍显稚嫩。小梦经过在社会上半年的历练，整个人成熟了不少。她也经常讲，在学校那会儿真的是稍显天真。但小梦既然已经领悟到了这层，不可避免就会经常给还在学校的男友去讲，希望男友能早些意识到某些问题，做出改变。两人的不融洽也就从这里开始了。当小梦把自己的亲身体会到的一些感悟和教训讲给男友时，男友却觉得是人生大道理，并没有什么用，大部分是听不进去的。讲得多了，男友每次都是敷衍说知道了，其实压根听不进去。再讲得多了，男友就嫌他烦。小梦一心就是想让男友赶紧行动起来，多学点有用的，将来毕业了能更好的适应工作。可男友还是有空了就打游戏看电影，要不然就是找小梦闲聊。有一次小梦太冲动，就把男友的游戏都给卸载了。你想想，对于一个经常玩游戏的男生来说，卸载了他的游戏还不得要了他的命啊。两个人就大吵了一架，各有各的理，好几天都没有讲话。小梦也是非常的郁闷。小梦说男友太幼稚了，讲出的话做出的事儿，听了看了也都是要醉了。他现在都快成了他的妈了，每天苦口婆心给他讲道理。我直接跟他说，你看当初就说你们不合适你还不信。看着他那失落的样子，我也不忍心再去打击他，就又说，你也理解理解你男朋友吧，毕竟他还在学校，没有亲身去经历，不能理解，不够成熟，也是情有可原的。记得我还在学校的那会儿，也跟一个已经毕业工作一年的朋友聊过很多。那时他也说，我的想法太幼稚不成熟。那时我也是不以为然，就觉得自己是对的。等我毕业后再回头看看曾经的自己，确实如他所说，有些幼稚。虽然小梦只比男友大三岁，但也就是这三年之差，使得他们的人生进程等某一个节点处在不同的环境。环境的差异导致他们的思想认识产生了分歧。之前看到一个帖子，问女生为什么一般都想找比自己大的男生。有一则回帖说，一般情况下即使男生女生同岁，女生都要比男生成熟一些。如果找一个比自己还小的，意味着她要当妈。然而哪个女生不希望自己是被疼的那一方呢？找一个大自己一点的，相比自己更成熟些的，自己就可以当女儿了。显然小梦和男友就是这种情况。小梦充当着妈的角色，苦口婆心给男友讲道理，男友不懂。还有小梦虽然没直接说，但从她向我倾诉的言语间，我能感受到她并没有那么坚强，她也渴望自己可以被一个成熟的男人疼爱。这个世上并不缺乏相处很融洽幸福的姐弟恋，有的男生本来就很成熟，正好和大自己的女友相匹配，甚至还要更成熟。我想肯定也有很多遇到小梦这样情况的姐弟恋吧。面对思想认知上的差距，你不可能要求他一夜长大，所以唯一剩下的就是，如果你爱他，愿意和他在一起，就先去包容吧，包容他的不成熟，他也总有成熟的那一天。这期间虽然你会付出很多，缺失一些他对你女儿般的关爱，但谁叫你就是爱他呢？不妨就把这些委屈理解为爱的代价吧。年龄确实不是问题，但因为年龄的差距造成的思想上和行为上的分歧一定是问题。面对这些分歧，作为姐姐的你是包容还是无法忍受？作为弟弟的你是尽快让自己成熟起来，还是继续天真无邪？决定了你们的爱情能走多远。 界限，你忘了好好说再见，只留下背影是我脑海经典的画面，我独自站在曾经爱与心痛的边缘，在城市里留恋却看不见下个永远。明天过后如果变成另外一个人，今天是我最后做个爱你的罪人，从此以后忘了你是我最爱的人，不要再一直留在原地回忆着伤痕。 这里是今夜思语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情侣还是夫妻，他们的年龄一般都是男方比女方大一些。而电视剧《小丈夫》用生活喜剧的方式探讨了关于姐弟恋的话题。那么在你看来，姐弟恋的成功率高吗？姐弟恋存在什么问题，又有着怎样的优势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今夜私语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一策的网友。前两天爸妈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迫于家庭压力，我同意与对方加为微信好友。但是意料之中的是，对方确实不是我的倾心类型。我承认我肤浅了，第一时间只能从外形和气质判断他。我坚信相由心生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你具体长的样子是不是漂亮，那是拼基因的本事。但是每个人都散发本我的气场，却是真实不可作假的。敷衍地聊了几天，他按部就班地介绍起自己家庭背景、身高、年岁、经济实力以及兴趣爱好。其实到这一步，我基本是判了死刑的。我发自心里的厌恶中国式相亲。在这里，介绍人给你形容的永远是人家有车有房有户口，事业单位，月薪多少，父母家世等等等等，诸如此类。但说起我的这位对象，他的任何我都没有获得，我无法描绘出他是怎样一个人。我所面对的是无数客观条件堆砌了他。在这里，爱情哪里是多巴胺碰撞的化学实验，而是统计概率学的精密分析，降低一切可控的风险。都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交往都是耍流氓，但以结婚为目的的处对象都不是谈恋爱。我们有很多所谓合适所匹配的条件，其中有一条，年龄。男人大一个月至十岁甚至更多都合适，女生则相反。即使差距缩小至一天，但凡扣上姐弟恋的帽子，都有隐患种下。我们会按照约定俗成的标准去臆想姐弟恋的悲哀。一句青青年纪不合适，自然过滤出的多少无奈。也许两个人兴趣相投，天作之合，见光火花碰撞的不要不要的，等越靠越近的时候突然后退，原因是我们之间爱情差了三年半。请别跟我说这什么年代了，这种事情怎么还会有。我知道何止是有。我有一个蓝颜叫做埃里克，年轻朝气，阳光型男，优秀且光芒。他主持钢琴、吉他、跑步、篮球、乒乓球样样精通，字儿还写得工整有力，幽默极具感染力。最难得的是他表现出适合自己年龄的活力以及超越的成熟和分寸。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活动上，他与几个同样年轻的朋友策划并且主持，我被他年轻又能 hold 住全场的气质所吸引。我一个至少表面强大的女汉子第一次所谓一见钟情了，由心的欣赏对面的他。从此我大概算是化身脑残粉了吧。当时的我刚刚转战创业公司的市场部，而且还是一个没有预算的市场部，没有供应商，所有自媒体活动都要亲力亲为。我感到艰难，努力在做，但我做不好的这些事情埃里克全部游刃有余。我疯狂崇拜着靠努力和坚定得到的收获和改变的一切。纵然长大以后懂得人生有太多努力也不可得，但低下头能做的也只是再努力靠近目标一些。所有付出的汗水总会有收获，我们可以靠努力有所进步的已是莫大的幸运。说回埃里克，莫名其妙的我们在彼此最脆弱的时候相熟知，他恰逢跟前女友分手大约百天的样子，而我大概经历了两次前女友复合事件而根本没有开始。这种时候比较共鸣也就不意外了，了解他越多越发现他的光芒，而且会恰到好处的陪伴。我也是这样对待的。前女友大他三岁半，分手的理由竟然是母后娘娘极力反对。埃里克也是个孝子，但凡是节日周末，自己的时间安排也是紧着家庭聚会的，自然奉母上的意见为圣旨。 我没有跟他的前任有直接的接触，但我听起来这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丫头，简单直爽，敢爱敢恨，经济条件不错，在26、27岁的年纪可以完全放下任何现实条件的顾忌，专心爱，我无比欣赏。男方用我们俗人的标准算是条件一般了，就算他光芒万丈，可还是一个学生，养活自己的能力也并不强。迫于母上大人的不断压力，艾瑞克提出分手。坦白讲，我是为前任叫屈的，即便是年长3岁半，但这已是既定事实，又如何偏不介意的开始又因此结束呢？两个人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默契，各自的才华，我觉得他们就像是一幅美好爱情的画卷。有一次国外的旅行，两个人一起参加比赛，但艾里克水土不服，上吐下泻发烧，前任黑白无休的照顾左右，全是当时。现如今我看得到艾里克的伤心，但前任看不到，对于他鼓起勇气去爱的这么洒脱却又无能为力，我满是心疼。这世上确实有太多事情是努力也不可得的。我还有一个女朋友四四，是一个可爱无比的白富美，我很喜欢的一个妹子，爱的恨的都直接，不必去装模作样，也不必妄加揣测，相处得很舒服。她的身边自然少不了高颜值阳光型男，接触下来我发现对方除了颜值勾引以外，也是靠谱的小伙伴，会照顾同行醉酒的同学，爱好科学和汽车，接触下来情感经验不算太多，是个单纯的孩子。每每跟四四谈起这一些一些，对方的顾虑我知道，年龄呗，又是差3岁半的怪圈。最后两个人也是关系推敲的过久，慢慢淡去，无疾而终了吧。自然身边也有一些终成正果，走入婚姻殿堂，相守相伴数年的前辈，堪称姐弟恋的典范。此时我想起老妈跟我说的标准，她向来是一个开明的母亲，一直秉承着我喜欢的她就喜欢，在找对象这件事上完全尊重我的选择。但我问及万一没房不行，没车可以，比我小不行，大10岁可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自己的梗，触及到了就像一颗鱼刺卡在喉，每次吃鱼都觉得别扭。但是你是否想过，你面前的他，如果你已经被吸引，难道你的感受不是最真实的吗？不论年纪是否如何，但你爱他此时的样子。我们之所以成为不可复制的个体，正是因为这独一无二的经历。每一个出现的人，每一次选择的集合，描绘出现在的我们。所以遇上他，被他吸引的这一刻，正是被他所具备的一切 hold 住。3年半前的他在你眼前可能更任性，更寒颤，更小气，也许你们就只是路人而已。很多人会问，或者都被问及过，你究竟喜欢什么样的？我一般回答没有标准，我也真的是不清楚。我们这种人都是最容易剩下也最遭人讨厌的那一个，因为别人想帮你都无从下手。我也讨厌这样的姑娘，我身边还真多，我哪怕想介绍个朋友给她，都不知道爬了哪一个。貌似这就像客户唆使设计师改稿子差不多，没有具体的意见，只告诉你不好看。此时胸中虽有怨气，但是感觉就是最真实的。你喜欢的，你不喜欢的，你都会知道。你会给自己拼命找理由，是去爱她或者去嫌弃她。这时候她就是她。如果爱，他所有不满足的标准都是标准错了，如果不，他所有的真情付出都是草芥。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提倡无所顾忌的去爱，毕竟我们并没有到不食人间烟火的程度，需要面临方方面面的压力，但我知道你高兴就好，总是对的。是年轻的我们，不管你的选择如何，愿你不必脆弱到不堪一击，愿你强大到无懈可击，愿你心中总有希望，愿你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有拥抱爱情的勇气，愿你。

姐弟恋存在什么问题，又有着怎样的优势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要分享的这篇故事来自一位叫做北楼的网友。凌瑶家里三姐弟，姐姐弟弟都成了家，她单着。一般三个小孩的家庭，中间的小孩都会习惯性的被冷落。凌瑶从小就流鼻血，弟弟用一次性杯子帮他接着，很快接满一杯，爸爸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送去了医院。缺爱的小孩会全身心的对一段感情付出，不管这感情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这点在凌瑶身上很明显。从小到大，凌瑶最疼弟弟，给弟弟买数码产品、买衣服、鞋子、钱包、手表，看到好东西第一时间想到弟弟，弟弟对他也很依赖。去年弟弟结婚之后，他不好再为他买什么了，凌瑶觉得心里空落，他的关怀好像没人再需要了。闺蜜柔真看她整日低沉，介绍了个男生给她。本来凌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得知对方比自己小，便来了兴趣，加了微信后主动聊了起来。嗨，我是凌瑶，柔真的朋友，很高兴认识你。你好，我是谭宇，听说你比我大，你介意吗？ 不会啊， 你呢？ 我不介意，不知道我妈会不会介意。 看到这样的回复，凌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没再回复，觉得男孩子不太会聊天，都还没开始就想那么长远，而且好像他妈妈权威更大，不会是个恋母的孩子吧。大人嘛，可能有些守旧，我是单亲家庭，所以多少会照顾些妈妈的情绪，不过他一向也尊重我的想法，这个你不用太担心的。看凌瑶不回复，谭宇试图解释，没事儿，我随便问问，介意我也理解，不过看你还挺孝顺的，问个问题，你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从小就羡慕别人有哥哥姐姐，我放学回家只能看电视，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常和玩具说话。 可怜的孩子，那你现在多了个姐姐了，叫姐姐。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关怀强迫症，一个恋母，很快就走到了一起。连闺蜜都有些惊讶他们的发展速度，甚至有点担心他们的关系。在一起之后，凌瑶把谭宇照顾得无微不至，她的衣食住行无不关心，甚至又找回了做姐姐的那种满足感。凌瑶在这段感情里倾注了全部的热情，谭宇也很享受她的照顾，甚至对她开始依赖。对于凌瑶来说，这真是求之不得的东西，因为她特别依赖别人对自己的依赖，她觉得自己的爱和付出有了回报，在她看来，别人需要她就是对她最好的回报。但姐弟恋也是有危机的，男人在一段感情里不断的成长，慢慢变得成熟，从恋母逐步转变，展现出父性的一面。谭宇有些大男子主义，之前由于母亲的权威，让他不断的收敛和压抑，与凌瑶相处久了之后，渐渐展露出来。谭宇不允许凌瑶有异性的朋友，凌瑶当着他的面删掉了对方的联系方式，但他自己的手机却从来不准凌瑶翻看。凌瑶的温柔和照顾也渐渐让他觉得是理所当然。无人可讲的凌瑶约出闺蜜喝得大醉，真柔，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撑得下去，觉得有点累，都怪我，不该介绍你们认识的，也不怪你，仔细想想，跟他在一起我也有挺多开心的时候， 虽然他有些霸道，但在生活中常让我觉得有安全感。他有担当，在我脆弱无助展现小女人一面的时候，他总能细心体贴地给我恰到好处的安慰。在我工作受到挫折和家人有矛盾的时候，他总能理性地帮我分析，让我走出困境。但是有时候觉得你跟他在一起好像很累，真柔表达出了自己的担心。虽然累人，但人生啊本该如此，要么累，要么失去。我不想失去，我童年得到的关爱太少了，能有个人在身边给我关心和安慰，才觉得自己是实实在在的活着的。最后谭宇接他回了家，也没有责怪他，帮他用热水洗脸，扶他睡下。迷迷糊糊中，有人在身边来来回回忙碌着，照看着自己。林瑶在被子里开心地落泪。和谭宇在一起一年半了，让林瑶担心的是，他从来没有和自己谈过将来，更别提结婚这事儿了。林瑶在化妆的时候会不经意地提起又多了一条皱纹，好像冒出了几根白发，皮肤怎么变得松弛了？谭宇总是笑着说，你太多心了，你风华正茂，好看得很呢。林瑶无奈。四月难得的清明假期，林瑶想去一趟婺源旅游，谭宇因为临时要加班不能跟着一起了。帮他规划好行程，买好车票，再三叮嘱他要注意安全。很久都没有一个人旅行了，林瑶躺在卧铺床上，眼睛不聚焦地盯着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入了神，想着自己这些日子的付出，想着看不清轮廓的未来。这时突然一条列车广播打破了车厢的宁静。现在播报一条紧急消息，12车12号中铺的林瑶女士，一位叫谭宇的先生现在在我们广播室，他说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彩色的，他没有七彩祥云，也没有俊美的白马，但他有一颗和你相守一生的心，问你是否愿意嫁给他，但我们觉得这种问题还是当面问比较好，他现在正赶过来，你现在还有几分钟考虑答案，其他车厢的朋友们快去围观吧。很快八卦的人们蜂拥而至，谭宇艰难地挤过人潮，捧着大束的玫瑰单膝跪地在林瑶面前。亲爱的瑶瑶，每天我都有很多要做的事情，唯独爱你是一件我终生要做的事。人们常说择一城终老，遇一人白首，对我而言这个人就是你，愿意嫁给我吗？谭宇一手拿着玫瑰，一手举着戒指闪闪发亮。可能是戒指太过耀眼，林瑶眼泪直流。我愿意，一直愿意。林瑶戴上戒指，接过玫瑰，抱着谭宇泣不成声。列车飞驰着，下一站婺源。 特别是夜里，我想你到我。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情侣还是夫妻，他们的年龄一般都是男方比女方大一些。而电视剧《小丈夫》用生活喜剧的方式探讨了关于姐弟恋的话题。那么在你看来，姐弟恋的成功率高吗？姐弟恋又存在什么问题，又有着怎样的优势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的一篇故事来自一位叫做古小薇的网友。文艺界不乏姐弟恋，高圆圆大赵又廷四岁，陈妍希大陈晓四岁，林心如大霍建华三岁，贾静雯大修杰楷八岁，红心大张丹峰十一岁，钟丽缇大张伦硕十二岁。而大多数姐弟恋都是甜到齁人的。可是姐弟恋这个词儿在一些人的眼里很容易就被打上了不靠谱的标签。经常听到有人说，哦，他们呢，姐弟恋呢，听说他比那个男的大好几岁了，不分手才怪呢。也许有经历过不愉快的姐弟恋的人说，姐弟恋就好像自己还没结婚就有了所谓的儿子，什么事都要自己操心，你忙着完成项目赶进度，他忙着打游戏买装备，遇到事儿了，第一个想到自己的妈，第二个想到你，从不自己先冷静处理。在传统理念中，女方比男方大，好像就注定女方是当保姆、当妈，男方注定是不成熟、巨婴。可谁说所有男人的心理年龄就一定比生理年龄小了呢？一个人的心理年龄主要取决于他的过往经历和自己的思考深度。一个从小知道生活艰辛、体谅他人疾苦的人，成年后会把体谅的心情转化成帮助别人的行动，力所能及地做善良的事儿，从细节处给人以温暖。所以幸福的姐弟恋大多分两种，一种是小公主的姐姐遇上男友力 MAX 的弟弟，另一种就是霸道御姐范儿的姐姐遇上了表面装弱的弟弟。记得之前暑假学车的时候，同一批有一个学员韩姐，当时她老公天天下午都来给大家送水喝，然后有空还会来接她回家。当时真是羡煞了我们这一众单身的人，我们都说，韩姐，你老公也太体贴了吧，疼你跟疼女儿似的。她哈哈大笑说，你们也觉得她看起来很成熟体贴，但我比她还大六岁呢。现在韩姐已经37岁了，她大她老公六岁。她说按照她以前的原则是绝对不会接受姐弟恋的，可最后还是栽在了这个比自己小六岁的男人手里。他们认识的时候，韩姐已经快30岁了，没有了初入职场的怯弱和无知，在公司是中层管理干部，在她的闺蜜圈里收入算是中上游之列。一直忙着成为女强人的她，也猛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追求者也是越来越少了。当时没把爱情当回事的她也根本不在意，开心地过着别人口中大龄单身女青年的生活，上班做事，下班魔兽。偶然间一个游戏群，一个常年潜水的人突然非常热情地要和她一起打魔兽。她大概猜到，兴许自己在群里太暴露游戏实力了，这小子就是想来讨好自己，让自己教教他。就这样，两人私加了 QQ， 开始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因为太久不和异性接触，而且本就喜欢聊天，两个人聊起天来天南海北扯了个遍，没两个星期就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某天韩姐突发奇想，想让对方请自己吃饭，原以为他会找借口推脱，没想到异常踊跃积极，还硬要让他等两个小时再出门，因为自己要去理发店理个发，做个造型，说是要在他面前留一个好的第一印象。韩姐说，第一次见面，她老公的背影超级帅，不胖 不瘦，挺拔潇洒。那天晚上，他明显地感觉到了眼前的这个男人使尽浑身解数想要展示自己的一切，非常认真，非常小心，也非常在意自己的看法。他自己呢，是个典型的外冷内热的人，对于这个初次见面的男人的一举一动他看在眼里，没有说一句话，知道他的意图，也想进一步看看他的诚意。后来那天晚上，他坚持送韩姐回家，也发生了别人看起来进展太快的事儿，他们两个接吻了。韩姐其实对这种发展神速的感情并没有期待，心想不过又是一个光棍太久太寂寞的男人。但剧情的发展哪有那么容易被猜到呢？第二天一早，韩姐就收到了他的告白短信：昨晚的那个吻是我太唐突了，请你原谅，但我想了一晚上，觉得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做我女朋友吧。其实那个时候的韩姐已经事业稳定，小有结余，而对方还只是个奋斗在创业初期的愣头青，但她觉得认识了这个人之后，自己脸上的笑容变多了，生活更丰富了，为什么不试试呢？他知道当时韩姐已经29岁，所以韩姐在反问他的年龄时，他假装淡定地虚报了6岁，只有22岁的实际年龄。他却说自己已经28岁了，和他差不多，还特地强调自己心里很成熟。这个男人22岁的时候为了和他在一起假装自己28岁，又在25岁的时候假装31岁和他结了婚。直到结婚登记的那一天，韩姐才知道眼前这个要和自己领证的男人居然比自己小了整整6岁。韩姐犹豫过，可是想嫁给他的冲动早就冲垮了年龄的原则界限。如果现在因为年龄的问题他放弃这段感情，他怕自己会后悔。毕竟合适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愿意。很快他们就过起了柴米油盐每天2点一线的小日子。韩姐说她以前焦虑意识比较重，总是心事重重的，但说给朋友听，朋友说来说去就是你想多了。但她不一样，她能找到你的焦虑的根源，然后一点一点地帮你分析，理智的不像是个比自己小6岁的人。直到现在，两个人结婚已经5年多了，有了调皮可爱的一双儿女，凑成了人人羡慕的一个好字。我经常能在朋友圈看到他发的照片，除了清明节和重阳节，每个节日都有惊喜礼物。37岁的人妻硬是被宠成了17岁的少女，每个人感受到的都是甜蜜暴击。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去年发过一条这样的状态：如果他是一个太友好、客气、温和、追求稳定的男人，我们不会在一起。如果他不是一个执着、刚毅、勇往直前、看似傻缺实则精明的男人，我们也不会在一起。如果我是一个传统的好女人，为他洗手做羹汤，只在意儿女情长，他也不会主动追求我。如果我不是一个独立自信、坚定追求、理智冷静的人，他也不会谎报年龄也要追到我。楼下的第一条回复就是他老公的：少矫情，今天晚上想吃什么，我去买。紧接着就是一帮吃了狗粮的人评价的羡慕嫉妒恨。我始终相信她和她老公在游戏群里相识，也许不算是很靠谱的一种方式，但他们俩能走到一起，那一定是精神上的足够匹配，是对对方的智慧和抱负的互相欣赏，对事情看法的协调一致。所以姐弟恋和普通的哥妹恋本质上是相同的，你恰好是我喜欢的那一型，我恰好是你喜欢的那一型，我们相处舒适合拍，三观近似，就能在一起。年龄只是生理的标志，在爱情里很难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之所以有人认为姐弟恋不靠谱，是因为已知的姐弟恋中那些分歧争吵，那些必要的小摩擦被你无限放大，最后把其中症结归咎于年龄。但哪对情侣夫妻之间没有摩擦呢？就算是普遍被认可的男大女3到5岁，同样也会存在分歧和拌嘴。那么为什么姐弟恋要被更夸张的抨击呢？每次文艺界有了新的恋情， 只要是年龄有点差距的，尤其是女方比男方大的，总要被拿出来说一说，什么拿下小鲜肉，俘获少女杀手，仿佛稍年长的女性和比自己年轻的男性在一起就是不太合适。比男方大个几岁，早几年出生，难道有错吗？他之所以能够沉浸在幸福的姐弟恋里，是必然他有独特的魅力，或人品，或才学，或智商。所以姐弟恋到底合不合适，只在于心灵上的契合与否。很多人觉得姐弟恋不靠谱，是因为不同年龄的人看待家庭、事业、社会关系认知和处理方式不一样，产生的分歧和矛盾就很容易影响到正常生活。这个世界上固然有祝福你们的人，也会有唱衰你们的人，可姐弟恋的你们要知道，只有你们自己能决定你们的未来，请珍惜对方，携手前进。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